合抱歉，我忘记到了15分钟离开。对对对，我到楼上去办事。对，这样到点走。嗯，我本来想说，啊，那我现在跑上去15分钟，然后15分钟下来，就是大家就会看你，你说跑上去干什么？对，然后那你这边晃15分钟，因为上课上到10点，所以我就想一下去。那应该是跟大家记个15分钟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大家可以早点搭公车啊，知道吗？好，然后我们补课那个日期就是已经确定是11月20号，我跟楼上反映说有些同学不行，然后就说是你们问卷调查结果，没有啊，他没有问你们啊，知道啊，就说他有征询过政客同学的意见。然后呢，他们说11月20，然后他们说，那我就说，那可不可以继续往下顺延？他说不行，因为那时候你没有课。对啊，我也不晓得什么课，身份法吗？还是什么？应该是身份法吧，看一些课表都是身份法的样子。对啊，所以就变成要大家要11月20号，好像是礼拜天吧？ 干嘛？ 哎，想说 课， 可恶，礼拜天要出去玩。 对， 对啊， 好烂哦。嗯，礼拜天我就听。Yes. 然后啊，最近有一些小小心得跟大家分享。当然，别想说我在讲废话，因为别人不会跟你们讲。对，就最近呢，之前不是都跟你们抱怨说呢，啊，当律师真是麻烦啊。对啊，有时候要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压力这样子。对，然后我最近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没想到之前想说我这个实习遇上那么闲闲没事，没什么人丢案子给我的。对，然后后来忽然这个礼拜就爆了，一次丢5个案子给我，对，然后我接了5个案子。所以我这礼拜要交一份事件申请书，我申请大法官解释这样子的情况。大法官解释，这如果被受理了，应该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成就这样子。所以我心里直觉上面讲，我说绝对不可能会受理，因为我自己又不相信说那个规定是违宪的。可是你还是要写说它是违宪，知道吗？对啊，你那种正常有违宪啊，对啊。可是当事人。你跟当事人收钱的，当然钱不是落到我口袋，这是事务所的口袋。你跟当事人收钱的，你就要写啊。那当事人可以打电话来催说，他是写好了的，有没有在写啊？这样，我心想说，啊，我又不是只有接你这个案子，我还好多好多好多案子要处理。对啊，然后今天上礼拜，然后上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家属份的裁定状，就是送过去的，法官还叫我们去开庭，因为法官说你那个数字声明好像有点问题，这样子。对，我承认那个数字声明还蛮奇怪的，要人家是那个。他是一个那个财务管理，诉讼是767的财务管理，那我要申请家属分嘛，对不对？那因为他在那个人家那个无权占有他的土地上面随便乱盖厂房，盖厂房干嘛？你觉得？他说要去申请那个厂房的使用执照，申请厂房的时候，那他就可以用那个厂房是吗？然后我们当事人就说绝对不可以让他拿到那个使用执照，因为他建筑执照已经过了，盖厂房要先有建筑执照，然后你在里面装水装电之后，你才可以拿到使用执照之后，你才可以去用那个厂房。他已经拿到建筑执照，但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然后我们当事人就说：“赶快，在他拿到使用执照之前，赶快把他冻结，就是暂停住这样子，绝对不可以让行政机关去发那张使用执照。”然后我们律师跟我说：“这个可不可以跟行政机关申请加处分？行政加处分？”然后我心想说：“莫名其妙，行政机关，这件事情跟行政机关什么事？是被告无权是占用的土地，然后你现在要加处分，对象不是被告，是要那个行政机关说不可以发照。”不可以发照，好，这在土地上面真是很难以想象，你怎么可以叫行政机关不要发照呢？对，除非你去打行政诉讼，然后用假处分。可是我明明有起诉愿啊，然后你要我去用行政，因为你假处分过后一定期限要起诉嘛，不然假处分就被撤销。所以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所以行政假处分这样我觉得不可行。对，那你说那民事假处分总可以吧？我说是可以啊，可是你要请求他禁止他做什么事情呢？就诉那个请求假处分的请求，第一项就说民事诉讼，第一项就说。禁止向个人向行政机关请领建筑执照，我第一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民事做法那么久，有第一次碰到这种家属份的申请吗？好像没有看过。然后后面还没有完，这第三申请还没有完，因为怕他已经请到，你知道吗？因为行政机关他作业很快就会发下去，就怕他发下去说禁止向个人持的那个已经领的那个什么建使用执照去登记为所有权人，这个也是很奇怪。你禁止人家去登记为所有权人，这好像你在书上面好像也很少人讲过这种事情。这到底是哪一种家属分？对，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这是什么家属分啊？这是定暂时状态家属分，还是100、538条的家属分？嗯，不知道啊，反正因为都没有人讲嘛，对，所以就乱写这样子，乱写。第二项声明比较正常啊，就是禁止说，我怕他拿到所有权，拿到那个使用执照啦，然后去登记为所有权人，他就可以干嘛？ 去移转那个房子啊，然后最后就变成第三人在，就是移转给三一第三，然后这个第三人拿那个房子所有权不是吗？对啊，所以是很危险的、啊。然后就说禁止你去为什么所有权的设定负担移转使用，巴拉巴拉的，这个好像很正常，对，这就比较正常。可是数字声明第一个声明很奇怪，对，然后果然法官说那个家属问说说隔天，我今天的中文局长隔天就叫我们过去开庭，说干嘛？家属问要开庭，他说。蒙大律师，你这个当然不是我，因为我是实习律师，我是坐后面的，反正我是我其他律师上去。他说你这个数字证明好像长得有点奇怪、欸，说对啊，我也承认这个很有奇怪啊。然后法官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向行政机关去申请行政家属分？我还是他有种误会，我就说他又不是我们的债务人，你就跟他申请家属分，他又不会理我们。对啊，然后他又说了，他说我那我看了你的那个第一项那个禁止他去为所有权登记。还有警察去请你知道，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定暂时状态加处分，这个不是一般的加处分。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嗯，所以法官下一句话就说，啊，那既然是定暂时状态加处分的话，因为是民事诉讼，大家会学好吗？还是学到后面这个都不会学？对，定暂时状态加处分还有什么要件跟加处分不一样？第一个，一般加处分是避免将来不能够执行的危险，对不对？那定暂时状态加处分是避免什么？现在急迫的危险啊，对，要有可能有公益性质的关系，对，所以要定某种特定的暂时状态，要预先为那个本案诉讼请求实现，对。可是因为它有近似于本案请求实现的性质，所以它必须要传家属分的相对人来干嘛？就是到底陈述意见，为什么可以让他这样做？我们就是要秘密的、偷偷的，家属分就是这样子嘛，就是秘密偷偷的去跟人家说，你要申请建筑照，我已经透过民事诉讼程序想要挡你了，然后你还传他来，他不就知道了吗？对啊，所以说极力跟法官说这个是一般的家属分，然后回去就写一张，再写一张那个补充理由状，说这是一般的家属分，然后写的洋洋洒洒，写一大堆，对，什么谁关你老师文章去，谁关老师文章去，我就丢上去这样。对，写完之后呢，过了三个礼拜，哪有家属分审这么久的、啊？家属分就是要快嘛，对不对？不快，那行政机关到时候发照，那我要这个家属分干什么？我去执行没有用啊。结果他等到今天三个礼拜之后，哦下来了，我就下来了。那结果呢？裁定驳回，裁定驳回。然后那我看他写什么理由？哦，写这种理由，那他还是认为说那个是定暂时状态家属分。然后我想，那至少要叫人家来吧，那我们应该再开一次庭啊。他下面就写说，这个呢，你连那个危险的那个原因都没有示明。那定暂时状态家属分，他释明有什么危险啊？你的危险都没有释明，因为你释明不足的话，你是可以用那个钱去代释明的嘛，对不对？家属分已经代释明，但是你的释明都没有，所以就直接给你驳掉了这样子。难怪我们事务所有一位同事说呢，法官就是在每天在践踏人权，为什么？反正录一次不少一次，驳掉就驳掉了。对，驳掉之后这案子结束啦、啊。如果受理的话，我还写大的理由。对，因为他要反驳我提出的那些资料，其实他要写很多东西。对，当然我自始就觉得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过。我心里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当时跟老板说这个案子不会过，所以我们就不是他了。当然不敢这样讲，当事人有需求，就是要帮当事人把它解决掉。即便你跟我说这个带什么衣服，对，这是一件。对，那另外一件就是那个事件申请案嘛，我就跟你讲过了嘛。对啊，那个事件申请案很难写。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之前是关于原语赔偿。那477号解释之前有做过原语赔偿法的解释，你要用再用相同的规定说它违宪，然后再去申请释宪，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困难。就是大学宪法有学过吧？是什么？之前已经有人申请过解释了，你要再做同一个法规去申请违宪的审查，这是涉及到什么？第一个它有可能有补充命令的问题啊，就是要变更嘛、啊，对不对？要变更解释，但是它会有没有实质羁判力的问题啊？前面那个解释效力到底是？或者有些问题，我想到就很烦，因为这个好像还蛮难写的，对啊。那另外一个是关于他的举证责任，我觉得他违宪，举证责任会是违宪，这个要怎么写啊？我也不知道。对，反正就是事先案是比较难写的东西，没有错，对不对？然后所以这礼拜我就好多很多案子，对，明天又有客户来说要谈一个银行法案子，然后银行法案子是涉及到什么呢？他已经判决确定了，但是他对检察官的执行。没收，还有没收之后的那个没收不足没收，那不要抵偿嘛，要追征追缴抵偿啊。他觉得他有问题，因为他有扣案人民币，应该是先拿那个人民币去抵缴才对，不可以说人民币被扣押了，然后另外再叫你说从你自己的财产里面不够再拿出来还钱这样子，就是有问题的。对，那个部分检察官就说，那是虽然是这样没有错啦，判决里面说是像你讲这样子比较有道理，但是他的主文写错啦。 然后心里就有火。啊，主文写错，法院的主文写错，啊，你执行的时候，我都已经帮你想好理由，可以规避那个主文，就规避主文所说的那个情况，这样可以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说，检察官执行的时候，你不要像法院主文那么死板的去执行，对你也不会违反罪责原则，把罪责原则写上去，看了两个再说。对，然后呢，法院主文这样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违反法院主文的地方。那法院如果看到这样一个声明异议状，因为你对检察官的执行没有异议，你也只能去声明异议。如果你对这个声明异议，法院如果他觉得也觉得说自己做错了，我觉得啦，他应该就会裁定驳回检察官之前的那个执行处分。那这个部分，他可以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那我们当事人也爽，法院也爽。如果法院自己不知道该检讨，他写错了，判决理由跟主矛盾，那我就帮他说，你把检察官的执行处分驳回掉就好了。对，你就不用受到非常上诉的威胁，不然下一步就要提非常上诉。我就说你那个主文跟理由被什么违法，可是他也知道刑事做法都念过很多次了。最近的那个决议不是说非常上诉要非常严格吗？是不是有没有念过？有啊，说明的话，回去再加油。对，有一个决议嘛，对，说非常上诉，然后最高法院就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除非你有明显违约法律的情况，我都不给你非常上诉。所以我心里在想说，那个案子我下礼拜出来又被驳掉了，我就要写非常上诉状。对，那为什么我每次写都是事先跟非常上诉这种东西呢？能不能写个正常一点嘛？对啊，所谓正常一点是说，哦，我可以去审什么杀人案件啊，杀人案件的辩护啊，或者什么比较正常的。你看，要么就是执行的问题。谁会去念执行的？刑法论大家会去念吗？你们国考去念刑法论吗？以前的人觉得不会，现在可能开始要会，为什么？因为第一次考试要考刑法论，是吧？缓刑啊、假释啊那些什么撤销那些都是会考的，都是会考，所以要念。可是以前我们那年代非常幸运，可以看法条，然后呢又不用考，又不用背什么东西，所以刑法论基本上不会考的，因为很多都在法条里面。所以说我们那年代不会考刑法论，所以也没有人会去念。对啊，学校老师都不会教你刑法的，对，所以基于这样的话，要没收，天哪，没收完全没有学过哎，那就干嘛？就是重念啊，对啊。可是你会有时间上面的压力，为什么？当事人一天到晚打电话来催你啊，啊，我这案子好了没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觉得很烦，对对对。所以大家做律师呢，我会觉得说好像还蛮有趣的啦，对啊，至少。你不是整天为了什么帮人家讨债，帮人写什么支付命，意思就是说一天到晚在写支付命令、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然后写出去写存真信函、写存真信函，你可以有比较有你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比如说你去写事先申请书，对，你去写非常上诉状，那个东西都是要有点难度的，对，所以我觉得说当律师这个行业也不错啦，就是可以见识到很多东西。如果说你的老板愿意给你学习的话，对，或者你自己愿意接受到这些东西，不然很多底层的律师他做的事情不是这些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每天帮人家要钱，对，每天帮人家要钱，而且那个人还不见得有理由，可是你就是要帮他要钱。那如果你的个性比较不符合这种的话，就会比较痛苦，就会比较痛苦。所以你说选律师事务所这么重要，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蛮重要的。如果你是对于案件某些案件有排斥感的话，那你选律师事务所之前还是去打听一下。对，如果那律师是什么东西，来怎么去，有理由没有理由都接，那你要考虑一下自己良心谴责，你有没有办法过得去？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显然就是没有理由，那你如果当事人关系，你还在帮他提，然后你给他收钱这样子。对，好，那以上今天分享到这边，接下来就要讲到未遂犯的审查。在那个第七页下面，因为一开始也讲过了，一定要法律有明文处罚未遂犯才可以进到未遂犯审查。另外就是犯罪未既遂，包括结果发生，不，包括结果发生，但是结果客观上面不可以归责，以及结果未发生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是未遂。那主观上面就讲故意还是没有问题。对，我们就直接跳到那个第八页的那个客观构成要件的着手来判断。那怎么样判断着手？因为着手之后才会进入到未遂嘛，所以着手的关，着手到底着手没就是非常关键，因为它涉及到到底是未遂还是预备的问题。对，那目前的理论呢，其实还蛮多的。先从客观理论开始说，客观理论来说，这又分两说，一种是形式客观理论，一种是实质客观理论。形式客观理论说什么？他说你一定要去做一部分的构成要件行为才算是着手，所以杀人罪怎么算着手？当你去动手，如果你是用砍人的方式，当你开始砍人的时候，才算是着手。但是砍人之前都不算是着手。 如果你是用开枪的话，开枪的话什么时候左手？你要做一部分的开枪行为才算是左手。就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毛病？你这个左手也太晚了吧？那这个时候才左手，之后下一刻可能在0.001几秒之后，那边还就奥子就死掉了。对，所以没有办法充分到保护法医。对，所以就会考虑再往前期。往前期就会引证出所谓实质客观说，他说不需要真的去做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行为，不需要到这么后面，你只要你的行为可以对于法医造成所谓的直接的危险的时候，就可以认定是左手，这叫实质客观说。所以你要去解释说到底什么是或是所谓的直接危险，直接危险或者密接的危险，因为单纯从这样的描述你看不出来说你要怎么判断嘛，对不对？所以呢，学科上面就会提出好多好多好多理论帮你去做辅助判断。那这些理论的好处是什么？让你在写考卷上面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空洞。因为如果你说哦，左手就是对法医有密切的危险性，然后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呢，他的这样的行为呢已经对法医有危险了，所以应该是算左手。那是有想跟没想是一样的，不是吗？对，所以要有某一些特征还有标准来帮助你是在写考卷上面判断更容易一点。那德国上面有提出有一些标准供大家参考，在考试上面的时候你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叫做所谓的被害人领域理论。就是行为人所做的事情已经进入到被害人的生活领域里面，或者是财产的，或者如果是财产犯罪，就是财产的支配领域里面。如果那个财产呢是放在他家的客厅，然后那个门呢，客厅门打进入门之后呢，下一步就进入到客厅了，所以呢已经进入到被害人的领域，生活领域，所以进入门就已经算是左手切到最左手，切到领域理论，领域理论已经进入到被害人支配的领域当中。另外叫做危险理论，可是危险理论其实跟实质客观说，刚才我说的要密切危险性其实差不了多少。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再继续做下去，如果你放任它继续下去的话，只要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障碍，就会导致构成要件的实现，就会导致构成要件实现。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还蛮值得参考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你不需要额外做什么事情，结果就会顺其自然的发生的话，那这样的话，比方说你的行为对法医是有密切的危险的，对，这是危险理论。最具体的是中间行为理论，中间行为理论就是说，你做出的这个行为跟最后的结果发生之间，如果不需要去再介入其他什么重要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顺其自然的发生结果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视为是左手。所以你看下面这个豪宅窃案，如果说他想要进入郭台铭他家。我想你看一下住在哪里啊？没人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好像是信义之行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不是地堡，地堡是某个有中国字跟英文字混合在一起的人的住的地方，对对对对。然后呢，不管是地堡啦，还是那个信义之行啊，反正呢，你要进入到他们的住宅里面，进入到公寓，因为是集合式住宅嘛，是一间公寓大厦，对。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房间，但是你要进入到他们房间之前，你要通过什么？第一个，我要通过石雕广场，有没有中有石雕？因为石雕广场有钱啊。第二个，下一步我要进入到游泳池，进入到游泳池干嘛？可是我是从游泳池旁边绕过去。对，再下一步呢，要经过健身房，然后运动公园，这样子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呢，他在进入大门的时候，到他家的门口之间还要做好多好多穿越的行为，这时候就叫中间行为理论。你还是必须要做其他很多必要的行为才可以到达结果，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密接的危险性，就没有密接的危险性。所以你一定要到突破最后一道拱门的时候，才可以算是有密接的危险性出来。对，好，这是中间行为理论。好，实质客观理论就讲到这边。可是目前这些理论都不是同说。对，那主观理论是说什么呢？依照行为人主观他们的犯罪计划来认定。看犯罪计划，在他主观上面让他的犯罪计划想象，他觉得到哪个时间点才可以认为说他已经开始去做犯罪行为的，让他的犯罪计划。可是，依照犯罪计划有什么缺失啊？这个在诉讼实务上面绝对不可以使用的啦。为什么？因为被告因为抗辩说，依照我的犯罪计划，现在这个时刻还没有着手。那个被告会说，依照我的犯罪计划，这个时刻已经着手了，他绝对不会这么说的。对，所以犯罪计划是行为人主观上面的东西的想象。那在主观上面想象到诉讼上面去的话，就是第一个遇到诉讼上面证明的困难，第二个有可能会有让被告肆意操纵诉讼结果的危险。对，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对，所以这个主观理论也没有人猜。所以目前通说的探索的主客观综合理论有两个步骤审查，有两个步骤审查。第一个，先把他的犯罪计划或者他的主观上面的计划想象拿出来看，哦，然后再 用个客观第三人角度去看这样分的计划，哪一个时间点可以算是对法医有密切的危险性？对，那是有两阶段审查的。第一个阶段先依照他的犯罪计划为架构，然后在这个架构底下，客观的其他第三人来看这个犯罪计划，会认为说这个犯罪计划的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行为对于法医会有密切的危险？对，那基本上是以主观理论为他的背景，然后呢，再用在这个背景之下。去判断说到底哪一个时间可以算是对法有密切危险的行为，所以叫做主客观混合理论。好，那这个是主客，是目前的通说啊，是目前的通说。那比较注意到是那个黄荣金老师，他其实哦，他其实比较算是主观理论的一支啊，对啊，一支就是分另外一个流派这样子。他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归类的话，你可以把它归类在主观理论的部分，但是他是修正的主观理论。他说什么呢？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对行为的那个状况的认识，去实现他自己觉得对于法医侵害最后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挽救的那个时间点，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时间点，从那个时间点之后脱手了，他就没有办法再控制法医侵害结果了。那个时间点叫做利益侵害失控，利益侵害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就可以算是着手。那这样很抽象啊，就来看一些例子，在第九页上面那个例子。所以叫做呢，女仆奉茶案。其实女仆不是表示说我去女仆的店，对，跟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女仆是一个中性用语，对对对。他说女仆甲呢，对于主人已怀恨在心，想要杀主人，所以奉劝大家不要请女仆，很可怕。对，然后就在主人睡觉前呢，就他知道主人会平常会爬起来，半夜爬起来喝水的习惯，然后就泡好一杯毒酒，就放在冰箱，想说主人半夜会可能会起来喝酒吧。就算半夜不起来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喝，反正他就会起来喝就对了。所以十公主的时候，然后就跑到库房里去睡他的大午觉。隔天起来，主人没有喝到酒，主人没死，当然就非常失望了。对啊，这个有没有着手？如果说你依照主客观综合理论来看的话，有没有着手？依照他的犯罪计划，那犯罪计划是什么东西啊？泡茶，啊不是泡酒，不是泡酒，把毒放在酒里面，加入在酒里面，对不对？把酒毒加进去，然后把它放到冰箱，然后期待说主人会来拿，然后就喝下去就死了。犯罪计划是长什么样子？哪一个时间点会有对主人生命会有危险、密切的危险？我觉得，他犯罪计划我们找出来了，接下来就看出哪一个是第三人会觉得哪一个时间点是对主人生命危险会有紧密危险的行为。假设他犯罪计划是毒药放进去，然后下一步还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到冰箱里面去之后呢，就撒手不管他，就回到房间去睡觉。那个时间点、啊，这个会有见仁见智的答案。所以大家在写着手的时候，认定着手的时候，通常啊，来做个民意调查好了，比较真实。有人觉得是在把毒药放进去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了吗？举个手吧。没关系，就没有怎么样，反正这又不是考试的。毒药放进去就着手，为什么？如果说毒药放进去之后，他还要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等主人来拿。主人如果他不喝，不放在冰箱，他不喝，不是放在冰箱里面的酒，那你们结论上面会不会变不一样？就有可能会，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主人看到放在桌上酒，他绝对不会喝，因为他每天都想着疑神疑鬼，想说有人会杀害他。可是如果放在冰箱，就不一样，因为只有我跟我老婆说，我会有这个习惯，就每天要杀他是他老婆。没有啦，假设是说主人一定是不喝桌上的酒，那你光是把毒放在酒里面的行为，对主人而言根本就没有危险啊，反正也不喝，这件事情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一定要等到他把酒放到冰箱的那个时间点，然后撒手不管的，他才会算是着手。那如果是黄文静老师，他的利益失控，你又是怎么样去判断的？也是一样，依照他主观上面的想象，依照他主观上面，依照他主观说，我先主观说，依照他主观上面的想象。最后一个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间点，那个时候，所以他应该是他把酒毒酒放在冰箱，然后回去睡觉，回去睡觉的那个时间点才是着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他睡觉之后还会再爬起来吗？不会再爬起来了。不会再爬起来表示什么？你没有办法再爬起来，然后把那个冰箱里面的酒把它拿去倒掉，让主人不会喝到，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女仆觉得，我待会有可能会再爬起来，然后把那个酒倒掉，或者说我已经确定说我待会还会再爬起来，因为主人叫我妈洗衣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还有可能去挽救法医，结果不发生，但还是有可能还没有着手。所以黄老师的着手 在大部分的案例里面都非常晚。就像我们开枪，你如果是要使用开枪然后去杀人的话，你会经过哪些动作？第一个装子弹，对不对？然后子弹把它装到弹夹里面去，对不对？放弹夹里面去是要干嘛？没有人擦过人血都不知道，也没有人拿过枪。然后呢，有没有人知道？啊，清枪哦。哦，保险栓，对啊。好，假设笼统的讲说子弹上膛好了，子弹上膛。接下来子弹上膛之后要干嘛？瞄准啊，瞄准对不对？瞄准之后要干嘛？扣扳机，扣扳机之后子弹就射出去了，对不对？这几个时间哪个是左手？子弹上膛吗？不会吧？对啊，子弹上膛之后你要不要杀他，你也是可以决定嘛，对不对？很清楚。然后呢，还有什么？保险栓上上去的，然后呢，再上膛。接下来瞄准，有没有人觉得瞄准是左手了？有没有觉得？应该有吧？都没有人哦。你们都不觉得瞄准？有人跟人开枪瞄准你，然后你不觉得他左手？意思是说他顶多是杀人预备这样子。你们都不觉得很恐怖吗？危险就是很恐怖啊。那你们都不觉得很恐怖吗？有一个人拿枪瞄准你，哎，然后就觉得哦，不是左手。那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左手？就剩下一个时间点啊。哦，扣板机的时候左手，是吗？所以要决定要扣板机那个行为是左手，对不对？王老师说是没有错，为什么？当你扣下板机之后，你可以控制子弹怎么飞吗？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你决定要扣板机那个行为，在他的想象里面就理性在失控，我没有办法阻止那个子弹，所以就失控了，对，我没有办法阻止接下来结果发生，对。所以他的行为的时间都很晚，可是如果是通顺的话，有可能会认为说瞄准的时候就已经是左手，瞄准就已经是左手。好，然后第二个案例是说呢，女仆假就是一直在主人的水杯当中下毒，但是呢，她的犯罪计划是，我还要进一步把这个水倒给主人喝，主人才会喝。那如果是黄金老师的话，很简单啊，在她把那杯水端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之前她有没有办法阻止主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可以，对，所以都还不算是理性来失控。但是当主人从她的手上拿到杯子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变怎么样？女仆大家就没有控制能力了，没有办法控制结果不发生能力，所以那个时候就理性来失控，所以就已经脱手了。对，那等主人把他喝下去死了，那就几岁？对，所以在主人，依照黄老师的观点来看这个案子的话，仆人把那个酒端到他面前，然后主人接过去那一刹那，就是已经脱手，就是脱手。OK， 那重点反而不是在重责怎么样去界定说，当然很重要啊，你要懂得知道去操作出客观和合理论，但是重点有时候不是在考虑重责的去客观和合理论，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做的民意调查，每个人对左手的时间点其实是有宽严不同的认定的结论的，那老师们当然也是这样，老师们也是人啊，他什么时候觉得很危险，他其实每个人判断标准不一样，可是呢，在刑法分则的学习上，我们也来看左手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尤其是实物见解，实物见解。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实务最高法院对某一些犯罪的着手，他有明确的表态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在考试的倾向上面，除非那是许多人批评很激烈的，否则你就还是照实务的着手的标准去写，它会比较安全，因为实务已经有定见了。对，除非那个说那个着手许多人念到了反对，那你就有两说并陈。但是如果说实务上面，对某个特定犯罪的着手标准，他已经有自己的着手标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把那个部分写在着手的最前面，一定要点到点出来为止。嗯，像侵入住宅窃盗，侵入住宅窃盗是所谓的加重窃盗罪嘛？他什么时候着手？嗯，侵入住宅窃盗什么时候着手啊？是以320条窃盗罪的那着手吗？那着手吗？还是要以侵入住宅的时候就算是着手了？那这个涉及到什么？对于321条那个加重各款的加重事由，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的认定？实务说那个就是外挂的层次，意思就是说呢，它就是320条，另外这些看有没有客观上面的加重事由。如果客观上面加重事由，它就可以成立321条加重窃盗罪，是这样去处理的。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既然是外挂的嘛，那它也不是构成要件啊，所以着手构成要件还是什么320，构成要件还是320，所以。像侵入住宅窃盗罪的着手，在实务的眼中，还是要依照320条的窃盗罪的着手来判断。那实务对窃盗罪的着手的认定是什么？嗯，不知道。82年第二次决议说，搜寻并扫射财物，搜寻并扫射财物。 所以你光是轻松住宅，有算轻松住宅其他有着手吗？不算，对，因为你还没有搜寻，还有进到房子里面搜寻跟扫射财物，还不算，对，所以就轻单纯的轻松住宅不算是切的加重切到罪的着手。但是学术上面有认为说，天哪，那个人在我的窗户外面进行那个鬼脸摆鬼脸给我看，因为锤子在哪里，因为他爬不进来，在那边困在那个窗户外面，可能上面有贴墙壁胶，然后他非常挣扎，就好像那个老鼠变脸到粘鼠板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脸又变形这样子，你觉得很恐怖还是不恐怖？你半夜起来喝水，或者是半夜起来被人家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是仇人还是谁叫起来上厕所，对，然后你看后来打开灯，后来是外面有一个人在你房间在你窗户外面在做锤子挣扎，然后他是小偷，你觉得很危险吗？当然很危险啊，所以学术上认为说，你都已经轻松住宅了，那当然就是应该算切到罪的着手啊。为什么？因为下一步他突破那个窗户粘鼠板之后，下一步他就进入到你家，那进入到你家，你家所有的财物都在他的什么搜刮范围之内，对，都非常危险，对。所以这是轻松住宅切到，虽然这个案子就是有争议的。诈欺罪339条诈欺罪谁都着手啊？学问上面都认为，通俗认为都是所谓使用诈术的时候就开始着手了。所以使用诈术是一个诈术，就是传递不实的资讯，使人陷于错误嘛，对不对？那你那个不实传递不实的资讯，使用诈术的时候，你就已经着手了，就已经着手了。可是黄老师认为说，不对啊，因为依照他的利益失控标准，我告诉你一个不实的资讯，我去骗你，这样子的话，有利益侵害失控吗？第一个，骗你之后，你会不会被骗？还是一回事吧。就因为我骗你之后，他没有被骗，所以他就没有怎么样。被骗之后就会怎么样？通常会交付财物，不是吗？可是我那个人没有被骗，他会交付财物吗？就不会。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人没有被骗，然后他没有交付财物的话，这样的人不算是着手，因为利益侵害没有失控。只有在他交付财物给你，然后你收下了，那就是 OK， 就着手，就着手了。可是这个着手时间就很晚，就很晚。所以通俗认为说，在使用诈术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了。对，那故意的原因是这个行为。也是一样啊，在黄老师的眼中，什么时候利益行为失控啊？当他知道待会要开车，然后来喝酒的那个阶段，他就然后待会去杀人了，然后来喝酒之后，让自己却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情况，那个情况就是失去控制，就是他所说的利益行为失控，那个时间点就已经是着手了、啊，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发明那些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然后把那些着手时间往前提的问题啊，因为在他提起里面。利益侵害失控的时间点，就是把自己灌醉，然后待会想要去杀人的那个时间点。对，所以也不需要着手提前。对，所以这个是他的理论。你会发现说他非常的一贯，非常一贯。这边着手是这样，所以原因自由行为，那边着手也不用往前提。对，所以一贯的推论。OK， 那这个部分等到我们学刑分的时候，每一个罪着手再讨论。这边就先搁置。你们只要知道说有实务见解的时候，一定要写出来。但如果没有实物见解，就用主客观这种理由去判断，就用主客观这种理由去判断、嗯。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九页下面有个题目，大家练习一下吧，不要翻过去哦，对啊，因为我没有答案。这是90年律师的考题，嗯。第一个，处罚未遂犯的理由是什么？这个不会写，就是自己去撞墙好了。对，为什么？这是最简单的、啊。如果你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个题目，你会不会哈哈笑？会。心念很爽，因为我会，因为其他三个都不会。以前如果考四题的时候啦，对啊，第一题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非常高兴，就后面全部不会写。对，那怎么办？那就第一题写多一点好了，看能不能争取到一点分数。处罚未遂犯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处罚未遂犯？哦，那就想哦，有主观说、客观说，还有什么影响理论？主观说到底什么影响？然后提醒大家呢，不要搞混哦，左手那边没有影响理论哦。左手的标准没有影响理论，他只要主客观综合理论，他没有影响。影响理论是在说为什么处罚未遂犯，因为他会撼动到一般人对法律秩序的信赖。对，可是，在左手部分没有影响理论，所以如果你怕怕的，怕会忘记，就都写主客观综合说法，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有争议。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下列事项如何判断甲丙两个人的行为啊？而且老师跟你讲说要写包涉过程跟理由，不可以随便说。阿赞他是左手，阿赞他就是既遂，这样不可以再写理由。甲呢交不出汇钱，所以呢就到别人家里面去偷东西，走到人家的围墙外面，看左右都没有，翻墙入庭院之后呢就被狗吓跑了。我们现在讨论一下那个，先不要讨论终止啊，不能未遂一般未遂的问题。这个案子着手了没？嗯，这个是什么？ 那如果涉及到法律构成要件，要先选出来啊。晚上到你在家里去行窃，这个以前叫夜间侵入住宅窃盗嘛，对不对？在加重窃盗罪，可是现在也不分夜间白天了，反正就是侵入住宅窃盗都是加重窃盗，所以涉及到321的第一项的第一款加重窃盗罪。OK， 那加重窃盗罪，他进入到幻想进入庭院，所以他已经进入到庭院之后，然后就被吓跑了。进入到庭院被吓跑，是在考你什么左手了没啊？请问大家知道你左手了没啊？那就涉及到什么？哦，这是一个加重窃盗罪，然后这个案子在问说有没有左手，就涉及到加重窃盗罪的左手，然后就会想到我们刚才讲第一发讲一大堆吗？加重窃盗罪什么时候左手啊？哦，好像是我刚才讲过有食物要先说食物，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食物的加重窃盗罪的左手是什么？以321的认定为标准是1320，1320嘛，对不对？那食物的320的左手又是什么标准？扫射财物，嗯，能记得扫射财物，搜寻扫射财物，对，搜寻扫射财物。请问大家这个案子里面他搜寻扫射财物吗？没有啦，光进入庭院就被吓跑了，就是闹钟。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拿那个有毒香肠给那狗吃，然后狗就被毒死了。那狗毒死之后，就可以继续往下走，然后它就会装乖。这就是中间行为理论，你知道吗？所以你把狗毒死了，还要干嘛？你要开锁啊，对啊，所以把狗毒死了不算是左手。对，如果你要用中间行为，就是这样用。好，这题外话。所以实务见解来看，这个案例里面其实还没有到左手的程度，还没到左手程度。那许说呢？进入到庭院，你们觉得有没有危险？看情况啊，那个房子如果很大，进入到庭院没什么用啊，因为后面还有道门。对，可是如果说你进入到庭院之后，那个窗户没关，庭院旁边有那个落地窗，落地窗可能是开着的，这样才会有风吹进来，晚上比较凉。如果是这样，那我看你距离当然是这个事实的话，那进入到庭院等于进入到窗户你的房子里面啦、啊，那就着手，那就有危险了。所以你还是要依照具体个案给你案例师去判断。那如果他没讲嘞？没讲，大家就自由行政，知道吗？自由行政。好，那这是第二点，我们就先检讨到这边就好了。那第三个呢？这次也是翻墙入女生的庭院，想要去偷看女生洗澡。啊，讲到这个，今天下午到那个什么啊，台北市有一家那个学校叫做道江，我不是台北人，道江什么？那个叫做护理还有家事学校吧，护理家事。那就是以前那种新娘学校啦，就是进去先当新娘，每天教你缝衣服啊。然后以前台南有一间新娘学校叫新娘，以前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叫新娘学校，对，那反正就类似那种学校去干嘛？去做法律教育。你说我要当律师去做法律教育啊？没有，这是事务所性质使然。对，有的事务所就是公益出名的这样子。对，所以他去帮去，那对象呢，当然不是一般的高中生啊，是。就是智能有点障碍的学生去做法律教育，对，所以呢，大家去看他们非常的天真啊，对啊，然后跟他们讲刑法，听得懂没？你讲刑法他们听得懂还怪，当然他转换一下用语啊，比如说，律师哥哥告诉你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他们虽然是高中了，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脑部发育比较不完全，对，所以就是律师哥哥告诉你说，如果说有人让你在上面签名的话，你就不要签哦，对啊，因为这个来路不明，文件不要放别人拿哦，不然能够变什么，就被利用的工具嘛，间接这般被利用的工具不是吗？对啊，最后都无责任能力的人，然后就帮我送东西，实际上都是毒品的、啊。对啊，所以他有可能被病毒毒品帮助犯的起诉这样子，对，反正就他们宣导法纪，不是法律教育，对，还蛮有意义的啦。如果说你的律师生活要做这种事情的话，至少可以消除一点罪恶感，不要每天都在做那些跟人要钱、自募命的事情。对，好，他是想要去偷窥女生入狱，结果等很久都没有人在家，他干嘛？他去拿人家盆栽，结果在拿空肥料，把那个空肥料装到那个盆栽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啊、有人开门了，惊慌失措的就跑掉，就反正这部分当然会有中止犯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先讨论说他有没有着手就好了，有没有着手啊？他有两个构成要件的，一个是干嘛？翻墙入庭院是干嘛？侵入住宅嘛，对不对？这部分已经既遂啊，就没有问题。他已经到了那个庭院里面，所以侵入住宅既遂，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想要去偷窥女生洗澡呢？这部分会有什么构成要件吗？偷窥女生洗澡。你们觉得有人跑到你家旁边，然后想要偷窥你洗澡，男生也是一样的，对啊，有差吗？这会有什么构成要件吗？ 如果他是用肉眼看的话，为什么空调机会？当然没有啊。可是如果他是用什么摄影器材，红外线的什么摄影器材，然后可以远距，然后180公尺以外都看得到这样子，这种发明应该把它剁掉，因为太危险了。他如果是用肉眼看的话，基本上是不处罚的啦，是不处罚的。对。那拿名讳盆栽的部分呢？使用庭院内的空肥料袋，然后去装一个盆栽。盆栽是他的吗？不是啊，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青松竹来切到，对不对？青松竹来切到。OK， 那现在问题是说他着手了没啊？当然着手了、啊。他不仅发现了盆栽，扫射到盆栽，他还把盆栽装袋子里面去，所以着手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在考你着手，是在考你既遂还是未遂。青松竹对既未遂怎么认定？对他人财物进入持有支配关系。对，那你要去考虑到说那个财物的体积大小是怎么样，盆栽多大啊？如果是雷公，那这样的盆栽应该是没有很大啦、啊。对啊，除非他选中是那个比较巨大的松树那一盆，对，不然应该是没什么很大。所以他如果把本来小盆栽，然后装到那个盆栽的那个肥料袋里面，可是肥料袋好像蛮大的哦。他有看过肥料袋吗？还是讲大家里就不种花了这样？肥料袋还蛮大的，大概就是跟那个米，现在应该也没有人会去买米吧？对啊，这装米袋还蛮大的，对，把它装进去。不管怎么样，他已经装进去了，结果听到有开门声音之后呢，然后就请黄师傅逃跑。有没有建立持有支配关系？通常盆栽大小跟那个装到那个袋子里面去，通常应该是我们会认为啦，如果是比较越小的体积，越小的体积，它越容易建立持有支配关系。比如说，你把一条项链把你放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即便你还在倒锁，所以倒锁就是犯罪现场嘛，对啊，你还是可以成立窃盗既遂罪，因为这时候你对那个项链已经建立持有支配关系了，因为体积很小嘛，藏进去 ，OK 啊，就持有支配了。可是如果盆栽的话，你要看大小，如果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盆栽，你装到肥料袋里面去，可能就已经既遂了，可能就已经既遂了。可是如果是很大盆盆栽，大到像冰箱这么大，假设是这样的话，你当然不可能说。你还没有装完，然后就被发现这是叫既遂，或者说你还没去犯罪现场叫既遂，这个都很难讲得通啊，对啊，所以你要去看那个物的体积大小，对，物的体积大小。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呢，如果你认为说这个盆栽很小，那装到肥料袋里面就已经建立起有支配关系的话，它已经既遂了，那后面它跑掉会影响到既遂的权利吗？就不会。可是如果你认为说这是未遂，它还没有建立起有支配关系，装到一半就跑了，是未遂。那后面他跑掉的部分，他还是可能会有终止犯的使用，还是会有终止犯的使用，所以这个是这一题的考点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既遂还是未遂，然后会牵扯到终止犯的使用。好，那就看第十一页，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未遂犯的类型，未遂犯的类型。依照我们通说体系来看的话啊，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二十五条、26条、27条未遂犯就只有这三个条文嘛，对不对？他们三个都是属于所谓的未遂犯的一种类型之一，所以都属于未遂犯类型。所以说未遂犯是上位概念，然后下位概念有三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25条所说的我们叫做一般未遂或者叫做障碍未遂，这是因为说为什么结果没有发生？他已经做出来，但结果没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意外的介入了某种不会让结果发生的障碍因素，意外介入了某种不会让结果发生的障碍因素，可是这样讲很抽象，到底什么叫做意外不会让结果发生的障碍因素呢？所以重点是在第二个不能未遂，是吧？第26条的不能未遂的学习上面，一旦你去区分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不能未遂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么归类，只要不是不能未遂，都是属于障碍未遂，只要不是不能未遂，通常剩下就是障碍未遂的问题的，对，所以。考试的重点是在于障碍未遂跟不能未遂的区分，那也取决于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不能未遂，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不能未遂。大家先看法条，他说呢，行为26条说行为不能够发生犯罪之结果又无危险的话，就不处罚，这是26条讲的，文字很少。那目前学术上面的争议是在吵说那个行为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跟那个后面那个又无危险。是不是所谓的同义副词？它内容是不是相同的？这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无聊。对啊，有的老师主张说，所谓的行为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意思就是说跟后面一样，就是因为你行为没有办法对法律产生危险，那当然没有办法发生犯罪之结果啊。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又怎么样。但是于老师主张说前面跟后面是不一样的，行为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是所有的未遂犯都是共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你开枪杀人就没有把人家杀中，不是也是行为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吗？对不对？从天审角度来看，你就是不能够发生犯罪的结果，因为我早就知道说你这个子弹不会击中他。对，所以要判，如果是采取这样的见解的话，认为说前半段这个行为不能发生犯罪的结果是所有未遂的共同要件的话，那不能未遂的重点就会变成是在哪个部分，后面的部分到底你的行为对法益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危险。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八级路程前后的思想，或者前后是不同的，重点都是在于说怎么判断那个二十六条所说的那个无危险，无危险。第一个争议点是在于说不能未遂跟障碍未遂区分啊，那大家请大家打三颗星星，这是超级超级超级重要的考点，超级重要的考点。接下来我们学的这几个章节都是国考题目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有什么相关的题目就会放在里面。对，那大家如果说你三个不知道的不熟的东西就会去看。对，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徐秀老师的看法。他的看法呢，我没有办法归类在常见的分类当中，所以呢就把它独立出来好了。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要怎么样判断是不是不能未遂呢？你要依照当代的科学经验法则去判断说你所使行为所使用的手段永远不能发生结果，还是只是偶然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我必须承认说这个看法还蛮精准的，意思是说你看用面线杀死人，在徐老师的判断里面说依照现在的科学经验法则，面线有没有可能杀死人，就在问这件事情。不可能杀死人，因为科学家说面线太软了，不可能杀死人。如果科学家见报这样这个样子，那徐老师就会说这个是不能未遂，不可能杀死人。对，那甲开枪对乙开枪，只有一阵怪风吹过来，子弹没有打中乙，那徐老师的经验上面会认为什么？要现在的科学经验法则，用手枪射击他人，用手枪的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杀人手段？是，对，它只是因为什么？偶然的因素介入，对，没有导致结果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障碍未遂，不能未遂。所以他的想法很单纯啊，就是说行为把它抓去科学家鉴定一下。科学家如果鉴定说，在这个时代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犯罪的结果，那就是没有危险，那就是没有危险，那就是不能未遂。这是徐老师的看法。OK， 那第二个呢，叫做客观危险说，叫客观危险说。这个呢，又分为所谓的旧客观说跟新客观说，这叫日本的用语啊。日本用语把这两个说法叫旧客观说跟新客观说。那德国老师去称日本人才这样说，他叫做抽象危险说跟所谓的具体危险说。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在书上如果看到名字啊，有没有要会去对应，就要去对应。他讲的是什么？所谓的旧客观说是抽象危险说的意思是说，你从圈起来，从事后的判断角度来看。事后角度哦，也就是说你要立于法官审判时候的那个角度，那个时间点来看，去看说行为当时所有的情况里面呢，是不是会认为说有发生结果的危险，是不是会认为说有发生结果危险。说甲开，刚才讲过了嘛，甲朝乙开枪，就子弹因为怪风关系，所以没有射中乙。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意思？就是案子跑到法院去了，跑到法院去了，就从法官在审判时的那个时间点来看这个事情，他会说什么？他、啊、那个时候就有怪风出现了，你要综合行为当时所有的客观情况，所以那个怪风要立行去，你知道吗？然后有怪风出现，所以他绝对不会打到那个你的，所以这是一个不能未遂，那就很莫名其妙，但也是不能未遂啊。所以呢，像学术上面提到的一些比较难分的案例，这些案例但是难分，所以就常常考出来。行为人甲呢，对于乙住的房子去设计，对乙住的房子去设计，结果怎么样？乙事先得到他人好心的警告，说有人要杀你，赶快跑走，所以乙这事情就跑了。事实上，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事实上那房里面是没有人的，但是行为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用这一说来看的话，有没有危险？事后角度，哦，事后角度是什么意思？到法官审判的那个时间点去看，哦，有一个人朝着一个没有人所在的房子开枪射击，会发生人死亡的危险吗？不会，就不会，就不会犯人死亡的危险，所以是不能未遂。所以如果你贯彻旧客观说立场，会变成什么？所有的未遂都是不能未遂。为什么？从事后角度来看，行为当时就会因为某种外界介入的障碍，所以一定不能够发生结果，所以它都是不能够未，它都是不能未遂。所以这一说已经没有人才了，这说没有人才，所以你不需要理他。考试的时候这说比较邪，对，考试的时候比较邪。 要注意的是陈子平老师的那个新客观说啊，就是具体危险说，他跟旧客观说差在哪里？他都是客观说，都是客观判断，跟行为主观上面想象没有关系。他说呢，陈子平老师说的有没有危险的判断，是要立于跟行为人，你要设身处地的跟行为人相同的立场去着想。如果你是行为人的一般人，处在行为人的那个当下，处在行为人那个当时的那个时空情况下、哦，会不会觉得行为人行为是会有危险的？会不会觉得行为人行为是会有危险的？但如果说行为主观上面有特殊认知，我们最高法院说，例如说他觉得自己是超人，一般人都觉得不可能会射中的情况下，在他的手里面却会射中，这叫特殊认知啊，对啊。那如果他有特殊认知的话，你要考虑进去，你要考虑进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来判断刚才那个被害人提早离开房屋那个案子，如果用新客观说，会产生什么结论呢？哦，那我就要跟行为人处于相同的时空背景的立场去看，所以你要把自己想象的是在你行为旁边的那个某个路人甲，对，啊、哦，竟然有一个人拿一把枪朝一个屋子里面开枪，你是路人甲，你看那个什么做这个行为，你会不会觉得危险？嗯，超危险的。因为里面屋子里面可能会有人啊，对，所以屋子里面有人这件事情，在新客观说的或者具体危险说的这一说的看法里面，你是不能够列入判断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判断资讯要跟行为人一样，那行为不知道屋子里面没有人，那你路人当然也是不知道屋子里面没有人，所以你要路人看到这样的对屋子开枪的行为，当然就是一个有危险的杀人行为啊。如果屋子里面真的有人的话，那个人不能直接被射死，那就有危险了。所以这是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个不是二十一条所说的无危险不能未遂，所以这个是能够归类为二十五条的障碍未遂。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一旦不符合二十六条的无危险的不能未遂，那在我国法上面的法律效果就是去用二十五条障碍未遂来处理的，所以这是障碍未遂。嗯，那面线杀死人呢？用新客观说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吗？不会啊，为什么？路人会说，有人要面线想要把人吊死。太好笑了，他就走了。对，他也不会去管这件事情，他也不会想去报警。对，所以呢，也不会认为是不能违，他会认为是不能违遂，因为完全没有危险，对，这是新客观说。那大家知道说，陈子平老师采取这个说法，尤其是我国最高法院实务见解，目前已经转向采这一说了，所以这一说是实务见解哦。大家去看那个注释第十啊，1999年的。逐渐都已经转向采取所谓的具体危险说，他说什么呢？来看最高法院的意见。出题这部分，他说不能未遂跟一般的障碍未遂一样，都没有对法益侵害，但是他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才可以算是不能未遂。这只是把二十六条再说一遍而已，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重点是后面有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要综合行为时。行为时圈起来就是适中，就我们前面所说适中。行为时客观上面一般人所认识的、一般人所知道的知识，还有行为主观上面特殊的知识，把这个拿来当作是判断的对象、判断的基础。然后呢，再把客观上面一般人依照一般人的知识经验，可以被认为说这样的行为会产生某种结果出来。对，所以刚才那个恐怖开枪，对恐怖开枪那个案子，要怎么样呢？综合行为人行为时，客观上面一般人可以认识到的情况为他的基础。客观上面一般人认识到的情况是什么？那是一间空屋，然后有一个人对那个空屋啊，不是，客观上一般人认识到说那是一间屋子，然后有人对那间屋子开枪 ，OK。然后再用客观上面一般人的知识来判断这个情况有没有危险。所以用我们的知识，有一个人用空屋开对，不是空屋，对一个房子开枪有没有危险？有危险，因为有可能会有人在里面，然后就会死掉，所以是有危险的。所以这个是障碍未遂，这不是不能未遂。对，所以最高法院目前已经转向了采这一说，而且目前有越来越多判决是采这一说。不过，相关的案子都是毒品犯罪，就知道毒品犯罪多猖獗。毒品犯罪，行为人会抗辩是什么？我这个东西呢是制造毒品的器械原料，那我是不能未遂，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制造出来。对，那就是这样子抗辩，然后最高法院就会看写这一段。对，好，接下来第三个是德国通说，还有目前国内德派老师的见解，叫做重大无知理论。重大无知理论，为什么德派老师会产生这个见解？很可能某种原因是因为这一说最好判断，大家都会判断，很简单易懂，而且会把不能未遂限缩到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案例类型里面。不会过度扩张，不会过度放纵行为，不会让他就不会过度 受到某种不法的优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说德国刑法的那个条文里面直接就点名了，说不能未遂就是要请问主管上面有重大无知，可是那是德国人法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啊，所以这一说呢，它的好处就是非常容易判断。他说什么？什么叫重大无知？行为主观上面想象的那个因果法则啊，想象的因果可能跟当代的科学经验法则呢，产生了重大偏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完全无人。就像面线杀人了，面线杀人，面线依照我们现在的科学经验法则有办法杀人吗？没办法，对不对？可是行为却觉得什么？面线杀吊死的是一个有效的杀人手段。所以行为主观上面所想象得到的那个因果法则，行为跟结果之间那个因果法则，跟当代的科学经验法则是完全背离的，是完全背离的。对，他误以为说自己的行为在当代科学经验法则里面可以产生某种结果，但事实上是不行的，事实上是不行的。对，所以很好判断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刚才那个案子，对于空屋开枪，对空屋开枪，客观上面是空屋嘛，对空屋开枪。可是是因为被害事先得到资讯，所以事先走避，算不算是不能未遂？如果用重大无知理论来看的话，他是因为不知道说对空屋开枪不会杀死人，还是知道说对空屋开枪会杀死人？你要去看他怎么想的。如果他觉得对一个没有人的房子开枪也可以杀死人，那真的是重大无知。对，为什么？对别人开房子开枪怎么样都不会杀死人，你都杀死老鼠啊？对啊。可是如果说他想象的是什么？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有人所在的房子，然后对他开枪，他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所以说有人在里面，那就不是重大无知，就不是重大无知，他就是一般的障碍未遂，他就一般的。所以你要去想，行为人是怎么样去看他的行为跟结果之间的那个因果关联的。对，如果他去认定行为跟结果之间的那个因果关联跟现在的科学经验法则偏差太严重，完全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话，那他就是重大无知，他就是重大无知。我们看一个例子之后就下课。在这边看一下，好，对，先讲食物。食物以前的修法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采这样的重大物质理论，但是下面的注释第十二德罗等这个，可是我刚才讲过了，目前判决比较多是采取了具体危险数，而且有慢慢稳定的趋向。对，我们先来看那个好了，先来看一下那个十三页的这个题目，请大家判断假的行为是不是重，是不是不能未遂。请大家判断假的行为是不是不能未遂。他说呢，甲跟乙有仇啊，然后某一天甲呢在看报纸的时候看到说呢，有人要为乙在长生教堂举办告别式。甲以为说举办告别式哦，所以乙要离开台湾跟我告别喽，对啊，那就这样想的，要到美国去之类的吧，对啊。可是他跟他有仇啊，怎么可以放过他呢？就在告别式当天呢，就想在告别式当天把乙杀死了，对，他就去跟那个问那个丙啊，丙呢不知道。甲误解了告别式，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了帮助他达到目的，他就可以跟丙，他丙就跟他说：“哦，那个乙啊，他对某种水果呢，其实是有致命的过敏反应，致命的过敏反应。”结果呢，然后甲听到就很开心，大喜啊，他就说呢：“哦，那我回去就种个果汁，然后请人家把它送到告别式会场让乙喝，这样子就送过去的。”请问大家，甲把果汁端进去的行为是不能未遂，是障碍未遂？稍微的转一下脑筋，对，这个案子当时骗很多人，没有，那时候很多人写错了，对啊，你们觉得呢？你用前面的几个理论来套套看，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吗？第一个，你要先想一想。他到底想象当中想象是什么事情啊？你要先抓对，如果你抓错了，后面判断就错了。他到底想做什么事情？行为客体是谁？行为客体是乙，对不对？被害人是乙嘛，对不对？被害人是乙，这你要抓出来。那行为呢？端个有毒的果汁，对一般人是没毒啦，但是对他而言呢是有毒的，对他而言是有毒，因为他有特殊的过敏反应，是足以致死，而且他主观上也知道。所以还有特殊认知哦，对啊 ，OK， 然后他上说他对某个果汁是过敏的，这个果汁可以致他于死的。可是我刚才讲过了，你要行为客体要抓出来，行为客体是什么？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对啊，大家想象的不是这个样子吗？对吧、啊？所以综合他整个犯罪计划是什么？我们把抽象化用刑法容易讲，就是行为甲呢想要端一杯足以致乙死 的果汁给已经死亡的蚁喝。这是重大无知还是不容为？这是重大无知的不容为罪还是障碍未遂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白痴事情吗？主观上面他觉得说他在举行告别式的，那你在举行告别式的，所以他主观上面觉得说我要给用的足以自省果汁给一个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对，从这个上面切入的话，大家都会觉得他是重大无知。为什么？果汁的部分超聪明的，对啊，因为他也知道说被害人有过敏的反应，超聪明。但是呢，针对于告别式的意义误解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偏离一般人的什么经验法则，是偏离一个已经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你再怎么毒死他，想毒死他都没有办法产生死亡的结果，他本来就已经死了，对，所以你这个手段是永远不能够产生死亡的结果，所以是一种不能未遂，所以是一种不能未遂。所以你在解读这个案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哦，不是取说他拿那个有让被害人过敏的果汁给他喝，这样就不是不能未遂。但如果是取这一段的话，大人会认为说他是超聪明的啊，只是障碍未遂而已啊。可是如果你把后面那段连起来，你拿了给喝果汁的对象是谁？一个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表示他的经验法则是偏离重大偏离一般人经验认知，他还是一个不能未遂，他还是一个不能未遂。好，那后续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十五页这三个案子应该是我们讲完了，就是事先总比，后来是一个黄金吊包跟一个物色实体证明案子。大家回去之后一定要做的功课是，你用我们前面所学的具体危险说跟重大无知理论去判断十五页所举出来的这三个案子到底是不能未遂还是障碍未遂，我回去先想一想，回去先想一想。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